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将来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个蠢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换你晴空下的面孔，庸庸碌碌不开心的锁着眉头要向谁哭诉？为什么想去看场电影，该死的台风偏偏选择每一个的周末？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人穷得发疯，有人富有把钞票当做了枕头？为什么新闻里离散故事只为了偷面包给你妈妈充饥的小偷？为什么一百个为什么变成一千个一万个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我想不通写不出的鸟念念念我为了什么？ 小想刚刚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说，人生第一次看演唱会就是在2009年的工体纵贯线演唱会，当时记得全场的观众从8岁到50岁，激动的从头站到尾，一直在跟着唱。而如今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都已经10年了。 你是一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我们来看看在公众平台上报道的朋友，比如说此刻正在宿舍躺着来听节目的雨香，比如说圆圆 Cherry、 特洛伊、宋丽、根根、北纬40度、谢谢贝贝，还有 ZC 和虎都来报道了。欢迎你在此刻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下方留言栏直接写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曲来分享给我，我也会把你的祝福和你的故事一并的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厨绿给我的留言，他说最近呢一直在看《延禧攻略》，追剧的感觉让我突然想到了小学暑假，哎，下午1-2点钟阳光刺眼， 那个时候呢，还能躺在家里面的这个凉席上吹着风扇，看着满墙的海报，海报上是谁呢？是周迅。感慨那个时候的时间过得非常的慢，每天下午能追好几集电视剧，但是现在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所以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这首歌，同时分享自己在过去儿时夏天的记忆。12点10分，来自这份祝福，这次带有音乐性质的回忆，在公众平台上除绿点播这首周迅的《看海》。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念出的这段留言是来自12:16的 Richie， 他给我留言说，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任贤齐的还有我。我认识一个女孩子有10年了，一直都是好朋友的关系。那我默默喜欢她，但是一直没有跟她表白。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借助电波跟她说，当你受伤了，无助了，我还是会冲在你前面来保护你，告诉你有我在，没有人会欺负你。可是当你渐渐的恢复了，当你好了，你可能就忘了我对你的好。不过没关系，因为我爱你，不舍得让你难过。我呢，为你扛下了很多。也许你不会知道我一直在你身后，但是只要你回头，你会发现我就在你身边。12:17 Richie 通过节目，通过这首歌，对一个女孩子进行了这番深情的表白。 风吹，就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还有朋友在问该怎么点歌，你只需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打字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就是你为什么要想要点这首歌，点播这首歌的心情，以及这首歌曾经带给你的回忆等等。包括你也可以告诉我想把这首歌送给谁，让这份祝福显得更具有独家定制的感觉。我们再来念两条留言吧。特洛伊给我留言说，今天呢我的冰箱坏了，里面的肉都坏掉了，北京的朋友便便送来了问候，雨香还给我买了肉，还有彩彩来请我吃饭，玲玲还把家里面的冰箱给我用了。说实话我真的特别的感动，在北京突然有了一种家的温暖。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给他们点播一首歌，祝他们天天开心，也谢谢他们在此刻对我的帮助和关心。还有就是北纬40度说，前几天病倒了，今天刚刚的恢复过来，特别感谢李姑娘每天不重样的午饭，在此刻12:22也想通过节目为她点播一首歌曲，来自邓紫棋，光年之外。

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许茹芸巡回演唱会发布会暨新歌 MV 全球首发日前在上海举行，这是许茹芸时隔5年之后再次回归演唱会舞台。发布会上，她坦言自己这5年来开启了人生的一个新篇章，尤其是步入了婚姻之后，心境上有很大的转变，开始尝试更多新鲜事物。这次的演唱会和新歌也是想要表达内在的真我。当天许茹芸的新歌《弗利亚》的 MV 也在发布会上首次曝光，新歌除了经典的云式唱腔，更尝试融入了新唱法。他还透露，演唱会的每一站都会有惊喜嘉宾，歌单也还在调整中，希望达到最完美的状态。不仅会包含新歌，也会包含过去从未在巡演中演唱过的经典歌曲，并进行重新改编。再来关注李斯丹妮 Shaking Island 的 MV 今天正式上线了，揭开了神秘面纱。 MV 呈现的是来到无人打扰的理想岛屿，尽情释放自我的梦境。夜晚和白天交错，6套不同服装造型的展示，让整个 MV 神秘又美轮美奂。李斯丹妮目前已在为今年的新作品做准备，会带来更多新的惊喜。最后我们来关注外国歌手，现年25岁的美国歌手戴米洛瓦特24号因为吸食毒品过量失去意识，紧急送医。据最新消息，他使用的并非原先传出的海洛因。另外 A 妹、Gaga 等演艺圈众多好友纷纷在社交网站替他加油打气，现在终于传出好消息，他的状况已经稳定下来。童星出身的他日前推出的新歌 Sober 描述自己的心路历程，22号公开演出这首歌时却一度忘词，被怀疑当时的精神状况似乎已经不佳。新歌中他也透露自己会再度站起来，歌迷也希望他能度过难关，透过音乐帮助自己和更多有同样遭遇的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这里欢迎各位。首先我们在今天下半时段的开场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李莹12:34为我们点播的朴树生如夏花，要把这首歌曲送给老公，希望告诉他加班辛苦了，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儿子都已经睡着了，而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没有醒来，也希望通过这样的音乐告诉他我和宝宝都爱你。我们一起来听到朴树的《生如夏花》。 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 绚烂。不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不许此心呀，不许此心呀。 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用一首歌来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12:40，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写一首你此刻最想听到的歌曲，发送给我就好了。下面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是来自一段跨距离的恋爱思念。大冰棍给我留言说，今天呢想点歌，想点播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送给我的女朋友。我和女朋友是异国恋，突然间在节目当中听到音乐的时候就很想他，希望他在那边能够照顾好自己，我等他回来。 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心，最怕回忆突然发个绞痛针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没有你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依旧进行当中。来看看平台上这位小鱼儿给我留言说呢，最近家里面遇到了一些难事，大家都在等待着最后的结果是不是顺心如意啊，再加上最近北京一直是接连的大雨，还好从昨天傍晚开始出现了晴天，包括今天艳阳高照，所以今天想点播一首歌送给我的家人，非常简单朴素的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希望风雨之后我和我的家人都能看到彩虹，也希望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能够收获更好的结果。12点46分，小鱼儿点播，来自徐美静。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地抬头，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阳光总在 这一首关于亲情要送给家人的歌，阳光总在风雨后。其实在每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听到来自四面八方各个朋友都会来点播歌曲，很多都是来献给爱情的。但是如果说有一种更为温暖的方式来让你的祝福与期待变得更有意义，为了爱情，我相信你也愿意尝试，对吗？2018年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我们希望在这一天呢能够全程见证你们两个人的爱情纪念日。也欢迎你在此刻收听节目的同时来报名参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来点击网址进到报名页面，写下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爱情故事。 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会一直在你左右。情话可以抄送，但是爱的表达一定要用心发送。所以欢迎你在此刻回复关键词七夕节，一起来参与我们的百字情书，不一样的七夕节，为你的爱情纪念日进行一个全程记录。来看一看公众平台上的留言，比如说 Tina 姨，她也说了，说每天都会在宿舍里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想点播一首歌，来自邓伦的心动，也是要送给一个人，希望他能够快快乐乐幸福每一天。还有另外一位低调，他说想点播周杰伦等你下课，要在此刻12:51送给一位叫做丁若曦的女孩子，你有听到吗？若曦，来自低调为你点播的歌。 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代笔，才发现你不知道在我，你又擦肩而过。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别在你的。小旁的广场，我在这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唱这么仔细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哦，你又擦肩而过，我整个白气球，终于你回了头。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如果你细心的在听每个朋友的留言，你会发现这里面没有说要多么好的文采，但是每一份留言都是来自真心的，来自真实的生活记录。刚刚有朋友给我回复，圆圆 Cherry 说想报名这个百字情书七夕节的特别活动，还把这个报名的页面转发给自己的老公了，老公说没有那个文采啊。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不要因为这个来停下你表达爱情的脚步，你只需要真心的把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爱情记录，还有你最想告诉你爱人的话写下来就可以了。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当时你们结婚时曾经说出的誓言。谢谢，其实挺早的时候已经点播了一首牛奶咖啡的 Let You Go， 点播这首歌你是希望隔空通过节目对另外一个人说些什么吗？接下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依依妈蕾蕾点播十年送给我爱的她，结婚十周年快乐。明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一起来点歌送祝福。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见咯。 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温柔，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轮回。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